让它飞越越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，你比我更难过，好像你的错。 Girl，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，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。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，一切都会不同，透过了你的眼，情人爱却更多，虚情假意的话不说，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你随我高潮面纹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如果能交换我们心里的钥匙，不用走过僵持就打开心事，如果能交换我们彼此的位置，能不能体谅彼此的固执？关于爱，爱有同个半只不同的方式，

den. Er du hjemme selv, så har det. Og hvis du har det, så skal vi.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

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那英的经典老歌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，之前的那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呢，是李国祥演唱的《摘星的晚上》。千年阙歌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方季韦带来的《想你想到梦里头》，刘德华的《今天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迪克牛仔的经典歌曲《三万英尺》。 爬升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，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，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。远离地面，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，趁我不注意，慢慢的清晰，反复播映。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，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，压得你喘不过气。 君刻在你记忆深处的

段希望，苦自己才笑与你分享。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，如果要飞得高，就该把地平线忘掉。 改革开放，脉搏涌动，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，城市印记无限光芒，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我的歌。今日歌曲全城我的家，推荐单位济南文艺广播。 日日扁舟藕花里，有心常作济南人。认识他的方式有很多，这一次让我们在歌声中邂逅他。 我们的家亲山 的家，群山环抱， 座座青山泉水围绕。 我们的家，玉带缭绕， 朵朵白云天空飘。 我们的家，经纬缠绕， 条道路铺成自豪。 我们的家，时光不老， 积极明世当空摇。 我们的前程，四季常伴花中俏， 让每个年头感受到微笑。 拥抱我们的全程，浓淡相宜，风雨调， 就解老乡平常家的味道。我们的全程，不管山色梦未了， 新的起点携手起奔跑。 这里是我们的家，它群山环抱， 这里是我们的家，它泉水围绕， 这里是我们的家，它群山环抱， 这里是我们的家，它泉水围绕， 这里是我们的家，它群山环抱云飘。 欢迎来全城， 我们的家群山环抱， 座座青山泉水。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，门票特价5折抢，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折，三亚、厦门、张家界热门目的地，每人立减100元，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。 老公，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缕阳光，遇见幸福的地方。 难不倒我，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，领略全球浮潜圣地，蜜月度假行程，带着宝贝尽情玩耍，提前多人报名，立减高至1500元，1月31日出发，还赠新年晚宴， 免签海岛，说走就走了，快拨打400-600-6666报名吧，400-600-6666，中兴旅遨游网3W.遨游.com。

看那清澈的纯真倒影，有了一丝一丝愁烦，我浮游在无垠的云端，忘不了你飘渺的泪光，像露珠透着无限光芒，像雪花映照一身轻叹，你的眼

收听北京音乐广播青年雀歌，我是云云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黄莺莺的金曲《哭砂》，这首歌由林秋离作词，熊美玲作曲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推出，多年之后再次听到它依然能够触动人心。继续来回顾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《多年以后》，一首充满了回忆和伤感的歌曲。 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，离开所有眼光的探索，寂寞是我唯一的借口。经过多年刻意的漂泊，面对无数陌生的脸孔，像个归宿找不到理由。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过与错无法解脱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得失的过程如此冷漠？